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 年快乐！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Happy weekend。光临今天的娱乐综合排，嗨嗨，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思萌。 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证明大家应该此刻正在享受假期时光。 我觉得今天就是今年特别好，开了一个好头啊！就这个调休在6日1休息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一周的工作日异常的短暂， 对， 且快乐。 对，对于很多就是忙碌了一周的朋友来说，其实这一周也算是过得比较快的。因为大家只需要上4天的班 啊。刚刚艾科还关了话筒，还说了一个更气人的事儿，说大家只需要上4天班，我们只需要上3天。 这一波凡尔赛不要接受啊！所以阔别了这么几天的时间，想必坐在我旁边的你应该有所收获吧。 这个我觉得可能我跟车厢里面好多朋友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工作日比较短，所以呢就是感觉听完咱们俩的声音之后没多久又听到了，How old are you？ 啊， 怎么老是你们？ 这么快就不想就不想见到我们了吗？ 不能这么说啊，对，就我们的声音出现呢，一定就是大家的这个假期就开启了。 是的，今天是星期五，用好音乐跟一周的工作说一声 goodbye to work。所以今天听到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北大开始正式放假了。然后在接下来一周以内呢，北京的各个大学和中小学会陆续开启寒假模式。 所以呢，孩子们是高兴了啊，但是不知道家长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啊。反正看你这状态，波妞也不用放寒假，你也应该还挺好的啊。 还行还行，我们先用一首歌曲来告别一下一整周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几天经历一些什么。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We're going back in time， I'd like to see you try， unpacking thoughts through tunnels in your mind。I'd fix your mushroom tea and cross the restless sea. Release yourself to escape reality. It doesn't faze you. I need a breakthrough. I only want what's right in front of me. It's quite unusual. Seeking approval, begging for it desperately. 这是来自今天啊刚刚上线的 Weekend 的盆栽上线这样的一张全新专辑啊 Down FM 啊，之前就预告过啊，就他之前那张不是跟这个夜晚有关嘛， 嗯， 然后这张就跟这个黎明啊、拂晓啊这些有关系， 嗯， 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是刚上线的好多朋友留言，比如说，哎呀，我冲这张专辑，我今天就得为这个开车上上五环， 哦， 车速飙起来， 为了听歌是吧？ 对，听歌，然后也有人说，就是在你堵车的时候，你在 FM 里面广播里面听到了歌曲，就 DJ 主持人会带你走向一种就是心情的那种明朗的感觉 哦，真的是、 哎、是吧， 就是你透过广播在收听一首歌曲的那种代入感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营造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氛围感，然后大家进入到之后会不会剥夺了大家的原本就是应该独有的那种氛围感。 嗯，怎么会呢啊，你担心这个是吧 毕竟营造的也没有那么到位、 啊、你指的是 Goodbye the song 那个环节是吧今天没有弹唱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听歌了。 明后两天都会有哦。 嗯，哎，我们也是这两天呢，想了想，在这个从周一到周四啊，虽然说不上班了、嗯，但是我们俩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2022年新年的变化。 哎呀，不得不说，头一回体会到了，就是在不该休假的时候休了假，然后周一到周四没有工作的那个时候，我确实一度有点不太适应。 我就问你慌不慌嘛？ 有点焦虑 啊！ 你说这是什么心理呢？但是我就焦虑了差不多有一天半的时间吧、 嗯、 就不争气的又调整回来了 对，我还很记得这个当时艾克还给我发微信、 嗯、 哎呦感觉我要失业了， 对，真的会有一种失业的感觉，说怎么办，我是谁，我在哪儿，此刻我为什么在这儿， 然后我就特别争气啊、嗯、我就噼里啪啦的给他微信里面发了一堆，我说我们要准备这些工作， 嗯， 然后艾克说行我知道了我消失了 再也不见，所以紧接着我出现那个焦虑状态，人面对焦虑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动作， 嗯， 比如说会去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擅长一些什么其他的门类的工作，可以去做一个兼职啊、嗯、然后就频繁的在跟自己身边的好朋友打电话，哎，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啊， 嘿， 哎，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啊，带着我啊，最后发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劝退了。 哎，还是我觉得可以发扬你的弹唱环节嘛，虽然说咱们只有五六日出现，但是这个像一些地下通道啊也是欢迎你的嘛、啊、 可以可以， 哎，大家想听的话也可以在周末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哦、 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听听 FM 找到娱乐最王牌啊、 嗯、 包括974最王牌呢可以微信公众号关注，就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小的板块和设计要分享给大家， 对对对，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 嗯、 有一个板块今天要上线叫春娇与志明， 嗯，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男生女生不同视角的一个角度啊、嗯、分享一些私房的歌曲，包括加一些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推荐， 嗯， 配合上视频你会感觉到不太一样， 对， 对，所以抓紧时间要关注我们，找到974最王牌、 嗯、 然后稍后会有关键词来回复大家， 对啊，你要说这个话，就是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一直在想，就是在这个大家刚刚结束一周工作了、 嗯、 什么样的一首歌能让大家一下子心情大好、 哦、 我找了半天淘到这么一首歌曲， 哦，哪么一首歌， 哎呀，这首歌啊简直是我这四天啊就是兢兢业业在工作的体现， 哦，真没那首吗， 还叫做张飞好汉歌小拳拳捶你胸口，来吧， 都怪这歌好硬，我能不能不听，切歌切歌， 超想哭的， 大混蛋你好讨厌，那小拳拳捶胸口，硬硬要抱抱抱、 好了好了，可以渐弱了，谢谢，我怕有一部分的 硬硬要抱抱啊， 我怕有些朋友现在此刻已经忍不住要跳台了， 哎，你就说开不开心吧，这歌是吧， 哦，确实好像听起来有种那种硬让你嗨 你太过分了， 有种傻嗨的感觉，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就好了、 嗯、 然后我们在片花里面说新年快乐，就感觉好像要使出浑身的力气去说， 我们也希望好事要发生嘛，对吧，希望大家周五哎下班的路上也能够经历好事啊， 啊， 刚刚那个画风一转咱还是回到正常这个歌曲的播放的模式啊， 对对对对对，松了一口气，我以为要整首歌听完了，吓死我了 这歌一共一分钟啊， 来吧， 这首歌曲来自艾珂的特意准备， 每次听到很多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画面感的浮现、 嗯、 所以听到这首来自黄玠和魏如萱的合作叫做朋友，那个眼前浮现的画面一定是在橘色的下午阳光正好的此刻， 嗯，阳光正好的此刻， 哦，现在太阳下去了哈， 小拳拳捶你胸口，嘤嘤嘤 总之这首歌曲希望能给坐在车厢的各位朋友带来一种好的情绪。 今天天空是蓝色的，你是否也正在享受？今天夕阳是红色的，你是否想出去走走？今天天气是晴朗的，你是否想去游个游？今天街道是热闹的，你是否想去喝个酒？我想做你的好朋友，我想问你吃饱了没有？你就是这残酷的生活唯一的美梦。 新歌测评。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周五下班快乐，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嗯，回答一下，像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袁冰啊，包括 MJ， 包括李云，还有王宝，以及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问歌名啊。对，这个叫做小拳拳捶你胸口啊。 好，这首歌曲的歌名包括歌这个曲风都非常适合你现在的形象， 就感觉一下子超出了艾科的这个交流的范围了，是吧？ 还好， 强烈的不适感。 没有没有，我今天就是也喜获了一首，就是跟你这个比较雷同的歌曲， 嗯， 是许飞的歌，叫《傻傻傻》。 等等，歌名叫什么？ 傻傻傻，就感觉特别西北，要么就特别东北，因为他其中唱的傻傻傻谁谁谁，我在想谁谁谁这种说法，就谁谁谁这种说法 啊， 他好像只有西北和东北有吧？ 啊嘿， 爱谁谁是吧？ 这怎么有点这个厉害啊？ 所以在听歌的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快乐。 嗯， 然后如果此刻就是能听一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些非常幸福的画面，或者说瞬间感觉到呼吸到的新鲜空气都不太一样了，那证明你赚了。 对啊，千万不要听到我俩的声音或者听到歌曲想到的就是什么张飞啊这种形象，李逵啊， 此刻应该有了。 嘿，哎，我们这一时段啊，继续在周五的傍晚跟各位测评一首新歌。哎，这歌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在车厢当中都能够跟着唱出来的。 对，是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奇迹叮当》，在2022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 嗯，那么今天呢，也是影片发布了一首重量级的主题宣传曲，叫做《还是》啊。 笨小孩。 对，这首歌就大家非常熟悉，是华仔刘德华。 嗯，刘德华， 刘德华98年演唱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笨小孩》，而且特别邀请到了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共同演唱，所以待会儿可以仔细听一下，因为前半段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笨小孩》的那个曲调， 嗯 啊，包括歌词，然后后半段呢是结合了电影的内容的。 所以说也是那种全新的新时代背景之下嘛，就是这种为生活奋斗的笨小孩的精神啊。当然这个笨呢也是加了一个引号的，就会觉得大家可能更倾向于去生活当中寻找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对，其实你看这两大 IP 就已经赢了，刘德华和易烊千玺稳赢 啊， 主题又这么的励志，感觉是一首特别适合上春晚的歌啊。 我们都需要爱， 这个今天必须上。 来听听吧，这样的一个笨小孩，我觉得前半段呢还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唱的。 好， 试试看哪一首歌，哪段歌词会让你触发曾经1998年的回忆。 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排，没有钱在的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爱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起来，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还是笨小孩啊，就是过了这么久，对，这个少年气依然在啊，但是不是少年的傻气啊。 所以这次官宣他们是这么说的，笨小孩这种 怎么了？刚才那个声音 发出了笨小孩专属的声音。对， 所以 对这个四字弟弟这么说的啊，就说这个笨小孩这首歌呢，因为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嘛，然后呢有一首很励志的歌曲，让人产生共鸣。然后呢，包括这个华仔呢，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环境呢，也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努力的啊、勤奋、坚持不懈、拼搏自己人生的这种感觉。 对， 对，就是老话怎么说呢？大智若愚嘛。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有时候笨小孩啊怎么样的，其实笨小孩是最容易找到生活这种快乐。 对，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做钝感力。 哦，对对对啊， 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或者职场里面总会有一些显得笨笨的，但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一种存在。就是你会很放心的把自己的一些工作交给他们去做，自己的一些工作。 那你觉得你有钝感力吗？ 没有。 好， 开玩笑，我现在还没有从你那个刚才的音效当中 回来。笨小孩的音效对吧？好，收啊！对，这个要打分了啊！就如果说你让你对这首就是引起回忆杀的歌曲打分的话，你觉得一星到五星这首歌，易烊千玺跟刘德华的合作，你给几星？ 哦，哎，你为什么要给我加持？这两大， 我没说什么呢。对， 就刘德华和易烊千玺，你不得不给高分。但是就凭我个人而言，就是要是加入在歌单当中去单曲循环的话，可能很难。 哦。 三星， 三星啊，还不错啊，我会给四星，因为我会觉得他呢让我期待了大年初一这部电影奇迹。 哦， 对，就我也期待在2022年的第一个奇迹的发生，就是看着荧幕上的易烊千玺，终于不是这个歌曲当中了。对，就各个领域都有涉及嘛，不用一起向未来了。 是，好，我们也期待一下这部电影的上映，叫做奇迹。 对， 刚才这首歌曲你会打几分呢？然后接下来这个评分的资格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了，可以进入到丁丁粉的直播间。现在投票已经做好了吗？ 做好了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可以投出你喜爱的一票啊，关于这首歌曲。所以我们俩先综合一下，三星四星的肯定是一个上传的音效了。哎，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看这首歌会不会在你的歌单当中会着重的去就是把它播放出来啊。 好， 收藏。 我来分享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吧。还是先分享吴赫和 Peggy Go 合作这首奶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一次，然后奶鼻它在韩语当中意思是表示蝴蝶。 哦， 而这首歌呢是Peggy Go 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创作了，而这次还邀请到了吴赫非常的这首歌，所以听起来会非常的丰富。

这个版本很不一样啊，在最近这个滚石撞乐队的时候呢，你就会特别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每一首改编的歌曲都像开盲盒一样。 对 啊，这个版本是来自一支重庆的乐队啊，非常擅长这种迷幻电子节奏的融合啊，他们的这个完美倒立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认真说，从这个唱片企划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从听第一首歌曲，哪怕我非常喜欢的火星电台，一直到现在为止，这首歌可能能听度比较高 啊，好一点是吧？ 对， 就是可能真正入耳或者说能让你循环的歌曲比较少。 对对对对，大家可能都是因为是乐队的为主嘛，以炫技好像就是著称来着。各个乐队都想拿自己的十八般武艺来面向大家。 就是这次也是40年嘛，滚石唱片加上40首歌曲，40支乐队，就好像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展现出来，全堆到一块儿。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同时，希望你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点一颗小心心，或者说把这首歌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然后根据世气象台的预报，本周双休日北京气温先升后降，周六呢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而周日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呢，最高气温又会降到4度。 哦啊，还是有点凉啊，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注意添衣保暖。然后像还有人说到啊，这个外地的朋友，像新田在那边南方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两天的家里面是两天都有雨，所以基本上周末的安排就是安心的开启宅家的模式。 宅家， 哎， 我突然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东西， 怎么？ 反正就是最近我比较上头吧，就是玩那个油画棒。 等会儿，油画棒。 对，其实油画棒我买的时间比较久了，大概是在3年之前 ，long ago。 哟，这个保质期挺长啊。 然后就一直搁置，我说，哎，什么时候断舍离？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断了？然后这两天拿出来说，要不要给波妞来一个艺术启蒙？然后就发现我自己玩上头了。然后我就现在这个网络真太发达，你比如说小某书上，你可以随便搜一下那个攻略，你可以看一下他那个视频的教学，他会给你非常精准的解释一下这个油画棒的使用方式。比如说我们就像那个小的时候拿那个油画棒，跟咱们小时候玩那个差不多。 哎，我问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啊， 你说 油画棒跟小时候咱们玩那种蜡笔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 是吧？ 只不过它的油性会更好。 哦， 对，它的显色度会更高。 那是画在卧室的墙上比较好呢，还是画在客厅的墙上比较好呢？ 是你家的卧室，还是你家的客厅？ 我这就是这个父母见都想打啊。 所以我昨天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就是使用油画棒的时候，你可以疯狂的涂涂涂涂涂在一张纸上，涂完之后用那个刮刀，然后轻轻的刮下来，它就会形成那种自然卷，然后就是花瓣有一种立体的效果被塑造出来了。 哦， 再粘上去就比较好看了。 哟， 好像没有体会到，是不是？ 就是感觉好像波妞的玩具被你抢走了。 不是，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小的时候咱们玩那个就是削铅笔的时候， 嗯， 然后削完铅笔那个，对，削完铅笔剩下的那个碎屑， 嗯， 会用它来作画， 嗯， 有吗？ 没有啊，我们男生爱干净，都直接给它收拾了。 童年缺失， 嘿， 补上补上。哎、 所以就是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是油画棒， 哎、嗯， 我问一下，大概比如说你要就是画一些自己的东西的话，嗯、一个正常的画幅你要完成多长时间？ 就比较小啊，它的那个、 嗯、就 A 四纸这么大吧？ 啊，没有这么大。 嗯， 我买的那个画幅都是 A 四纸的一半。 啊嘿，挺小的。 对，一般都是用那个素描纸画会比较好，因为它比较硬嘛。 嗯 嗯 然后如果像我一样是初学者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搜索那个墨蓝迪色。 墨蓝迪色，这个需要调出来吗？还是说直接有那个配色的？ 它直接就有 啊。 它是比较百变的，莫兰迪色呢是适用的这个你画幅比较丰富一些。 嗯 嗯嗯嗯。 那有人在问了啊，说油画棒如果画在墙上能擦掉不能？ 哦，能，我昨天试了，还真能。 真的吗？ 前提是哦，还没有画在墙上，虽然是画在那个餐桌上。 那不行，那不行，我们期待一下啊！艾克今天晚上回去画墙上给我们试一下。 哦，不行不行不行，画在餐桌上的话，你可以用那个酒精棉给它擦掉。 啊，就大家喜欢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跟或者孩子 互动一下， 跟家人互动一下，画一个就属于你们自己小家的一个油画。 对对对对，接下来又到听歌的时间了，要推荐一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建议大家握好方向盘，至少不太适合呆坐着听。亲测效果如下。多半你会手舞足蹈，以至于呢行人对你侧目，或者说此刻你在办公室的话，办公室的同事以为你在踩缝纫机。然后开车的朋友更要注意脚不要踩进油门里啊。推荐一首空姐姐 Bleachers 梦幻联动 You are still misery。 谜一样的你啊， 为什么谜一样的我？ 你看 ，You're still a mystery。 哦，那应该谜一样的大家 啊， 就是其实 mystery 是表示一个人就是比较有魅力吧。 嗯，哎呀，那适合送给啊，就是 哎呀，说自己啊不太合适。对，哎，我也推荐一个啊，就是你看有人在问你，比如说可能周末想尝试油画棒什么的， 嗯， 我有一个特别想在周末尝试的东西啊，今天晚上就可以试试。 什么？ 我最近在看一个博主，就是他收到一个粉丝的投稿， 嗯， 然后呢，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就是粉丝用他非常非常坚定的眼神， 嗯， 而是一个男粉丝啊，就是督促这位博主去测评一种饮料的混搭， 嗯， 想象这个口感，酸奶加可乐。说特别特别好喝，你一定要尝试一下。然后这个博主呢也很良心， 嗯， 不光测评了可乐，还有这个芬达、 哦、 北冰洋、雷碧啊、雪碧啊，对，甚至还选了他最喜欢的椰汁。 哦， 对，他觉得可能就是椰汁嘛，因为也含奶嘛、 嗯， 所以可能椰汁的这个跟酸奶的混搭会比较好喝。 哦、 但结果呢，就是整个测评下来之后，他发现椰汁和酸奶是最难喝的。 嗯， 但是呢，说可乐跟酸奶还不错，有一种怎么形容呢？就是碳酸酸奶， 哦、 气泡酸奶。 哎，你这个想法要是跟大家来分享，在周末度过一下闲暇时光，好像不是很好， 怎么 就有种开盲盒的感觉。 对呀、啊，对呀、啊， 下一口不知道是好喝还是不好喝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可以操作这个事情给家人喝嘛， 这是多 是不是多健康啊？想起来啊， 哎，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之前不是分享过那个居家小酒吗？或便利店小酒那种， 嗯， 你就可以买一点。就是之前思萌在我们的团建的时候分享的一个礼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 就是它那个是一个大礼盒， 嗯、 像一个楼房的这个感觉， 各个房间都有。 对，每个房间的呈现出来的这个小酒都不太一样， 嗯、 可以买一个那个礼盒感受一下。比如说你们家人特别喜欢喝什么东西，你可以让他开一个盲盒， 嗯， 然后给他搭配一个软饮，居家小酒就有了。 就你一下子把我们那天聚餐这个大佐上头的这个原因给说出来了啊。大佐是连开了三个盲盒，而他也是真能喝啊，所以不一样。就大家聚餐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想跟我们一块儿就是了解的话也可以没问题啊。两种方式找到娱乐最王牌，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公众平台九七四最王牌就好了。 对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游戏的环节要交给大家帮我们去做一个定夺了。 哦，可以、啊。 我刚才想一个关键词啊，这个关键词就是关于我们俩的这个、最多用的一个口头禅。 嗯， 但是就是看到彼此的时候，好像对对方的了解又不是很多。就那种感觉，有种陌生感，然后就想一个关键词，你最喜欢最频繁的说到一个词是什么词， 对， 或者你最容易触到的一个雷是什么雷。 就是我们现在相当于让大家来考验我们， 对， 就是大家的分别提出来艾科思萌最爱说的词儿，然后我们就在接下来可能六点之前， 嗯， 就保证一字不提， 对，好好， 不触发这些词语。 不是六点之前，我们从下半个小时开始，整个半个小时不能提。 啊、 然后，假如对方要是提了踩了坑，然后会有收音机前各位朋友帮我们来作证 监督一下， 对对对， 然后会给出一些惩罚措施， 是 吧？是， 这个惩罚就是伏地挺身20个。 嘿，你还挺会啊！ 所以接下来出词的这个任务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了，记得要带手机号码到九七四装牌哟。 这里是一群很普通的人，穿得很普通，长相很普通，在本店老少不分。本店的特色通常是屡战屡败的家伙，常常被打枪，却一直坚强，是我们的好客人。上辈子欠感情的债，到这一刻如何瘫痪？每个人死去活来，到头来像个阿呆。没人爱，没有人爱，还有空位，请你进来坐下来，不要拘束，这里是没人爱俱乐部。狂男怨女在情人节的时候塞爆这里，没人爱俱乐部，因为寂寞才可以继续下去。寂寞寂寞寂寞，你寂寞。上辈子欠感情的债，到这一刻如何瘫痪？每个人死去活来，到头来像个阿呆。没人爱，没有人爱，还有空位，请你进来坐下来，不要拘束， 这里是美妙爱俱乐部，上辈子欠感情的债，到这一刻如何瘫痪，每个人心绪活来，到头来像个阿呆，没人爱啊，没有人爱，还有空位请你进来坐下来，不要拘束，这里是没人爱俱乐部。 王牌文艺日历， 好的，回到娱乐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随时想到我们俩这个口头禅呢，赶紧发过来，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啊，或者是九七四最王牌。 对， 我们一会儿选出来之后呢，咱们这个后半小时就只听歌了哈。 啊，想口头禅这个事儿呢，确实好像一瞬间就变得不是很了解自己， 嗯， 也不是很了解自己的搭档，就可能彼此太熟悉了，应该就是让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帮我们想一想。 你别说，大家选的还挺准的， 特别的准，就一下照见了，哎，这是谁谁谁，这是那谁。我们来说一说其中几个吧， 哎， 比如说有朋友说艾克特别爱说嗨嗨，我是艾克， 嗯， 然后思蒙特别喜欢说嗯， 神不神说的是、 哦、 我特别爱说嘿，对。哦， 那个嘿的语气词还不太一样，嘿、hey, 我们一般是打招呼这种方式，嗨嘿、 hey, 然后你是那个嘿、hey, 就是很短促嘿、hey、 你是我搭档吗？啊， 是搭档才这么了解你好， 大家赶紧可以发过来啊，然后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最近呢，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在度过周末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呢，即将迎来的是总决赛了。 对，经过几个赛程的比赛呢，这档节目捧红了好几组很有个性的喜剧演员，比如说蒋龙、张弛、王浩、史策、大锁、孙天宇。请问大锁、孙天宇他们是两个人是吗？ 嗯，两个人啊、 哦、 还有三狗，包括刘关张兄弟等等啊，就是谁能获得冠军也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说了，今年的这个黑马一定属于蒋龙、张弛的。 哦， 对，推荐大家就是看他们最开始的这个 PK 的时候，他们带的那个主题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 哦， 你还记得吗？ 这个、我看过， 对吧？对吧？一边要就是解决这个他们的这个任务啊、 嗯， 就是杀人任务嘛，杀手任务。但是呢，那边说能不能让我弹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再这个就地解决我，唱了一首《情歌王》12分钟。 是，所以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杀手不太冷》， 嗯， 然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其中一个片段啊。 对 啊。而且昨天晚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呢，率先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举办了一场离了大谱颁奖典礼。 哟啊。 其中包括舞台上肆无忌惮用脸奖，还有百分百大聪明奖，还有含水量最高的小哭包奖， 嗯， 还有课件 DNA 的魔性歌曲 Maker 奖， 嗯，包括连麦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在外面的松木子啊，为了领这个离了大谱奖，特意连上小卖部的 WiFi， 然后刘大锁呢是为了争夺这个奖呢，当场给松木子转账，就说招人喜欢呢还得看这个喜剧人在上面的一个表现啊， 嗯，还有今天呢，印度电影《最初的梦想》在国内上映了，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不是一部新片了， 嗯， 是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本土上映的一部老电影，目前为止看到豆瓣评分还不错，是7.1分。 嗯，那么电影的设定呢是类似于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坞》啊，讲的是几个校园废柴在冠军联赛当中损招尽出的这个青春故事啊。 嗯， 不过看过的观众都表示觉得剧情还是挺套路的，就是三傻不够，多傻来凑。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刚才介绍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还有最初的梦想都可以去看一下。 对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期的中国潮音，也是请到了萧敬腾坐镇，演唱了他在去年10月份的一首歌曲叫彼得潘、也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表达这种平凡人在生活当中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来听听中国潮音的现场音频。 我会将你的舌头、你的拳头、你的心窝心事当成回魂，灵魂的解脱，把你的孤独、你的可恶、你的愤怒埋葬作为养分，盛开的花朵，我不再懦弱，也不再退缩，早已是昏睡。这次激怒的褪下翅膀，不再虚幻的梦里飞翔，不再渐渐失去的时光，不去怕。 王牌文艺日历。 你画好眼线妆以后，那种美丽总带着腐朽、没有人能成为你的对手，你想要的全都能拥有、当你被酒精灌醉了，眼神开始变得不清澈，所以拉着他和他的手， You're me so bad girl， 他想真心的给你点疼爱，你想真心被对待，承认世界里有太多的无赖，用真心把你毒害、轻易让别人得到，又轻易让人帅气掉，就当作我说的你听不到，换了名牌的手表，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个笨女人，为什么你这个笨女人总爱相信潜能，卖给你缘分，不过是把青春给挥霍，也许他就应该被挥霍，答应自己的事都没做，所以你别哭别哭别哭，一段又一段感情结束，就像是一场综艺节目，再精彩有点也会谢幕，他在这人海茫茫，他匆匆忙忙，从你弄我弄到彷徨，四处都很沧桑，跌跌撞撞的我们都很血气方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相遇的踉踉跄跄，来来往往中谁让你眼泪汪汪，但最后冠冕堂皇，甚至堕落苍苍，他喜欢他吊浪荡也坦坦荡荡，他沉迷于他的漂漂亮亮，他眼里光芒万丈的他让他斗志昂扬，他也很想为他指点方向，但那些争吵像余音绕梁，沸沸扬扬，到遥遥相望，怎么什么？ 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啊、根据大家的一些这个给出的选择， 对、然后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嘿嘿，还有这个都比较好规避，然后选两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是我们，还有一个是然后这两个词，我们要说游戏规则，如果说我就不算犯规，那说然也不算犯规，好吧？所以接下来，18点到18点30分这半个小时，如果我们俩谁触犯了这个游戏规则，都要接受惩罚。 对，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惩罚措施啊。 这也太狠了。 我们稍后就连线到其中一位啊幸运的朋友。告诉我为什么 你。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奥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为冬奥健儿加油。 欢迎收听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歌声里的冬奥科技，我是主持人常小航。2022年冬奥会志愿者申请人数接近百万，在志愿者制服方面也十分注重科技的应用和细节创新，就连收纳包所使用的纱线都是回收利用废旧塑料所生产的环保纱线，包装袋则采用生物可降解材料制成，鞋靴皮革加工工艺均采用节水技术。积极踊跃报名申请冬奥会志愿者的冯泽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冬奥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盛事，作为一名移动通讯产品经理，据我所知在冬奥会上我们在移动通讯还是有非常多的创新的，作为一名没怎么见过雪的南方人啊，一方面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方面也能圆自己参与到奥运会中的一个梦想吧。 冬奥志愿者

潘帅潘玮柏的这首第二顺位。 欢迎光临娱乐综合台，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连线环节了。 这个开场显得我们俩异常谨慎啊。 不，你刚刚说了什么？ 哎、等会儿，等会儿，先接听这位朋友好不好？在线上的啊。 好好，惩罚留到最后啊。 哎， 嗨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啊？嗨， 喂 ，Hello， 嗨， 小刘吗？ 是小刘。 哎， 小刘，有没有把车停靠在安全的位置啊？ 安全的位置，蓝牙，蓝牙。 哦、然后我听到那个从你的这个话筒里面传过来有我们俩的声音，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是的，我听着你们广播了。 哦，现在连线的时候可以把收音机关了，不然的话呢，它会有干扰。 嗯， 好的好的，那我把音量调到最小。 好嘞，好，知道我们这个游戏的环节如何玩吗？ 想学习一下。 哦。 哎， 哦，看来这是一位新朋友。 我们有请艾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游戏关系的啊。 哦，那就是我们会出三道音乐题， 嗯， 三道音乐题呢，分别出他们其中的一句歌词，然后让你来填空 ，A 和 B 二选一就好。 好的， 好吗？然后如果要三道题都答对的话，我们会有9.9块的小红包。 嗯， 如果都答错，也会有9.9块小红包。 好嘞，那我就放心了。 哎呦，哎，真行啊，我喜欢这性格。 好嘞，加油！一二三，开始。告五人有首歌叫《爱人错过》，有一句歌词唱：“我肯定在什么年前就说过爱你。”A 几百年 ，B 几万年。 几万年 ，B。 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哎，可以啊。 回答错了。 不是几万年前吗？ 啊、 是几百年前，这位朋友。 哎， 我听着像几百年前、 啊。对，我听得也像啊。 不是不是，真的是几百年前。 哦，好好好。 几百年前就说我爱你。 来吧，从下面开始，画风一转，全部咱往错的答案猜，好不好？ 好嘞。 哎， 张惠妹《因为有我》歌词当中唱：“因为有我，什么 A 哈哈哈哈 ，B 吼吼哈嘿，什么 吼吼哈嘿， 吼吼哈嘿。”哎呀。 哎、回答错误。第三道题也要往错了答哟。 第三道题啊， 邓典有首歌叫《神魂颠倒》， 哎、 然后他歌词当中唱：“哎，我刚刚说了，嗯，等会儿再惩罚吧。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什么 ？A 烟花 ，B 鞭炮。 放烟花， 有自信。 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 哇， 哎，恭喜你！” 全部答错， 全部答错， 所以我们还会9.9小红包发给你。 这就是班里面的好学生。 哦，这不应该叫彻底反弹吗？ 哎，非常厉害啊！ 好，稍后把收款二维码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哦。 好嘞，谢谢。 记得要管点一下关注，谢谢。 嘿， 谢谢两位老师。 我们这个三首歌曲，要不要选择一首歌在今天的电台当中啊？就临近周末的时刻送出去啊，把这首歌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告五人，爱人错过。 给我的女朋友吧。 可以、哦。 哪首歌呢？你选的哪首歌？ 就是那个放鞭炮那个，蹦蹦他。过、啊、年了。 你女朋友现在在你旁边吗？她听到这话开心吗？ 没在，没在。 哦。 那你记得啊，利用我们听听 FM 的剪辑功能，稍后回听可以把这段剪辑下来送给她，作为一个周末的小惊喜，好不好？ 蹦蹦。 好嘞，谢谢您，谢谢。 哎、好，好，非常高兴能够认识你这么一个有趣的灵魂。 嗯。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 以及帅气的皮囊啊！别忘了把收款二维码发过来，稍后艾科会给你转账。 拜拜， 好嘞， 拜拜，周末快乐， 拜拜 拜拜。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Just give me keys 我神魂颠倒走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你的人你神魂颠倒世界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Please just give me keys 眼冒金星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让我说的 sexy 让眼球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哨电脑电话奔放 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让我说的 sexy 让眼球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哨电脑电话奔放 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让我说的 sexy 让眼球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哨电脑电话奔放电视听的 LR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尿 Boom boom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尿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你的人你神魂颠倒心里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Please just give me peace 我神魂颠倒走了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 对你神魂颠倒 神魂颠倒心里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Please just give me peace 眼冒金星 来自邓典的神魂颠倒啊，也是借用刚刚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小刘啊，送出来了一个吉祥话，是送给女朋友蹦蹦他嘛。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有人说每天一个分手小技巧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人家我觉得就真的是真情侣才会这样，就是能够很随意的开一些玩笑啊。但是提醒大家，从1月1号起呢，这个也不能随便蹦了啊。这个北京市啊进行的这个实施全面全程的禁放烟花爆竹， 对， 所以春节期间呢，这个也不再设立这个烟花爆竹的零售网点了。 对，所以要提醒一下广大市民朋友，积极支持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嗯， 从自身做起，遵守禁。放规定 对啊，这哥们儿特有意思， 嗯， 很期待这个把这段音频剪辑下来之后呢，给他的女朋友， 嗯， 听一听，到时候呢，在平台上，在咱们的平台上反馈一下。 好好好，特别期待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事儿了， 嗯，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游戏哦，又一次正在进行当中。据不完全统计，艾科刚刚说了 “we” 这个词多达三次。加刚才这一次有四次，思萌说了两次， 那就我赢了呗，是不是？你就可以直接来，就是直接认输，开始发起挑战。 不是，说的是两个人都不能说 we 和什么来着 and、oh. 哎，请大家原谅我们这个塑料英语啊。对， 不是还有转音 and。好， 玩个游戏嘛，因为临近周末了嘛，嗯，就是也是我们变相可能让大家这个听听节目， 哎哎哎，加一加一三四比三哈，我给你记着呢。 我不说话了，我直接推歌好不好？ 好，接下来介绍一首歌曲。 嗯， 这首歌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嗯，落日飞车 ，Passing by。 嗯 嗯，沙发音乐的这种营造的氛围方式就是那种软绵绵的，然后让你能够一下陷进去，然后用一个很舒服的方式来度过周末，放松我们自己。我曾经有一次看过《落日飞车》现场的演唱会，我觉得配合他那个声光电会更加好。 Understand, there's no error.

发现了啊，就是让大家有时候呢互动一些话题，聊聊天儿、 嗯。嗯， 哎呀，这可能不如监督两位主持人说话这事儿有意思啊。 对， 所以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有这个广播听评员这个角色很重要， 哦、很重要，很重要。 哎，真的是、啊、 监督魏的工作 啊。 魏在这一趴都输了，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行，这半个小时恐怕是不行了。下半个小时我还要做当时的那个我 啊！大家还是这个监督员很辛苦啊！我们这个王牌推荐位，哎呀，然后听到的刚刚那首歌曲是昨天其实容祖儿的一首新歌嘛， 嗯， 改编翻唱的《约定》。 对， 所以从这样一个柔情的歌曲之后呢，在今天还有最后一首音乐的时间，也是把我们两个人今天准备的一个小视频给推出来了 啊、哦哦，五次，嗯，好，接着说，接着说， 我说完了， 哎，这你应该这样介绍。音乐的尽头啊、哦，不对，语言的尽头是音乐。 语言的尽头是铁岭是吧？ 推根儿，介绍一下新鲜上架的这一个板块， 嗯， 叫做《春娇与志明》。也就是说，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志明，他的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春娇。 嗯， 我们要分别推荐自己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听的歌曲给大家。嗯、 对，这首歌呢，咱们的场景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在九七的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听歌两个字， 对， 可以查收到我们两位的视频。 对 啊，我感觉今天波比跳应该做不完了， 现在已经七个了。 然后呢，我先推这样一首歌啊，就是这首歌如果让我设定场景的话，它一定是在电影院。 嗯， 因为在最近呢去年年底上映的这个爱情神话当中，有人这么评价的这首歌的，就是这是可能国内唯一一部让几乎所有人都在电影院里面频繁做一个动作、 嗯、 叫做听歌识曲。 哦， 因为导演在里面选的音乐呀这些的 BGM 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好听， 嗯， 然后虽然有点小众，但是你又配合到那个上海话的氛围当中， 哦， 又很适合，所以这是我今天作为春娇与志明这个板块强烈跟各位分享的一个白日密语的歌曲1975的 demo。 记得回复关键词听歌两个字到九七四最王牌，有两份视频等着你查收。 嗯，

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窗外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杨宝、王菲，这一时刻你听到的是娱乐装牌，北京时间的18:35，嗨嗨，我是艾哥。 嗨嗨，我是思萌。 我们游戏时间结束了，现在可以宣布一下，我们然后 又可以说了， 你 过瘾，这叫 让大家好像误认为我们电台卡碟了。 哎，没 想到 DJ 还能卡碟啊！ 我们要解释一下，刚才可能有一半的时候，有一些新朋友加入，比如说刚刚上车呀、啊，或者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 你们在干嘛？为什么两个主持人不断在打磕巴？我们刚才前半个小时做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要考验一下我们的这个记忆能力。就是包括这个怎么说，就习惯性的语式， 嗯， 特别喜欢说我们和然后的我俩，刚才就是接连受挫，所以明天会在节目当中有一个短视频和大家来做一个回复。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接受惩罚嘛， 嗯， 你做几次来着？ 五次伏地挺身 啊。我做了几次来着？ 七次。 谢谢你啊， 对吧， 还奖励我两次哈。对，明天我们会把这个惩罚视频发出来。 你这个叫能者多劳 啊，大家可以在那个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守候一下啊。 Uh-huh. 但是今天有一个刚刚的关键词分享，就是跟听歌两个字是有关的。 对，因为最近才上架的一个新板块叫春娇与志明，我就是志明，他就是春娇。刚才春娇分享的那首歌曲，你们还喜欢吗？春娇介绍一下。 好。白日密语啊，1975 demo， 对，我当时给的场景呢是电影院嘛，所以呢可能很多去过电影院看过爱情神话的朋友会对那样的一首歌曲的 BGM， 嗯， 包括徐峥啊当时在雨中漫步在上海街头的那个画面会比较有印象。 嗯， 对，那我们稍后呢也听一听志明这边分享的歌曲啊。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最近依旧要来关注了精彩的演出，就是来自国家大剧院2022年1月18号到23号呢，国家大剧院的自制剧目开山之作《图兰朵》在于14年即将迎来的是第11轮热演。 这次园丁将会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还有合唱团，携手歌唱家沈娜、韩鹏、莫华伦、韩慕红、周小林等等共同唱响意大利歌曲大师普西尼的《天鹅之歌》。 嗯，对，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这边的演出资讯。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一时刻开启的就是我们《春娇与志明》的第二部分了，就是由志明来分享他的一段场景和音乐。 我是志明爱科，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的场景应该特别适合在家里来聆听，尤其家里有氛围灯的朋友可以打开它，然后小酌一杯的时候来聆听，因为这是一首爵士音乐的歌，就是来自 Randy Crawford Jimmy the Night。 现在回复听歌两个字到974最王牌，就可以收到两个视频了。这个视频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是一个动图，但是一个有声音的动图。 The spirit of the party starts to come alive. 娱乐最王牌，打破次元壁，打破次元壁。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当时这个老白跟二姐，就是听到我做这个片花，特别是最后这声音效的时候，什么表情啊？ 啊、 嗯，对， 会有一种五味杂陈， 就一下子给你拉到二次元了，就你不想进都不行。 所以又来到了我们一年一度，不对， 一年一度，你真行、啊， 一天一次的破次元壁的环节。今天这次元壁好像破的比较容易， 对， 因为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歌叫《挑战》。 对，而且呢，人家的这个介绍语很简单啊，就是星期五来开黑、啊，因为2021年的这个《王者荣耀》啊，挑战杯这个最近呢正在杭州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嗯， 所以很多啊，包括这个什么 KPL 啊、K 甲全国大赛的挑战者们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对，所以这次黄霄云也演唱了《王者荣耀》全民电竞的战歌，叫《挑战》。 嗯， 此刻为挑战者们来奏响音乐。 不知道为什么，艾珂旁边握拳的感觉，真的跟他在《王者荣耀》当中的这个。略显粗糙的记忆不太匹配呀、 啊。我们等会儿可以说一下咱们在游戏里面都玩什么角色，好不好？ 可以。 走过寂静的阴霾，你听过灯光下的喝彩，你站在人海，心中雨醒来，有个梦它一直都在，就站在这舞台，去痛快的热爱，让不点燃时代，我战绩不败，谁说没笑的光不必被理睬，对抗指责，照样反击，无止境的不屈服的，是谁是你是胜是败，敢挑战者这是王者，你离开，把过去淘汰，你站在巅峰俯瞰未来，你努力姿态换命运崇拜，有锋芒不畏艰难阻碍，让不点燃时代，我战绩不败，烧的光不必被理睬，对抗指责，照样反击，无止境的不屈服的，是谁是你是胜是败，敢挑战者这是王者， On my way, on my way, find my way, find my way, on my way, on my way, dream my way, dream my way，不后悔，不后退，不荒废，不理会，去击溃，去捣碎，去捍卫，去高飞，让我点燃时代，我战绩不败，谁说渺小的光不必被理睬，对抗指责，照样反击，无止境的不屈服的，是胜是败，敢挑战者，这是王者。平凡超凡，傲视巨石，纵横贯彻，刀破战者。是胜是你不服不屈，是挑战者，为我王者。 Triple Kill。 所以这首歌从黄霄云小小身体当中，我确实能感受到他有很大的能量， 嗯， 而且唱出来那种很激情澎湃的感觉，恨不得现在就拿起手机来五五开黑。 对，不知道这个听着这歌啊，能不能就是一下子五杀啊，直接拿下这个一血，就是这种术语现在都是在手游当中逐渐诞生出来的， 是是是是， 而且很多都是从王者荣耀里面出来的。 对，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玩那么几个角色， 嗯， 比如说曾经我刚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玩的比较频繁的是妲己， 嗯， 然后是在中单，算是一个中单的角色， 嗯， 然后后来还是玩了一个法师， 嗯， 王昭君，然后以至于到后来我为什么弃游了呢？是因为我接触到了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角色， 嗯， 上官婉儿， 那个是怎么操作？ 它是得飞起来才能放大 啊。 我就怎么都飞不起来，而它可以越塔，就是 KO 掉别人，而且还不失血，然后它会有一个技能是被动技能，就比如说它要和别人在对战的时候，二技能是可以让它回血的， 所以听起来操作性很复杂， 对， 啊、 我就劝退了， 但是很酷炫， 对， 啊、 所以因为上官婉儿这个角色，我就放弃了这款游戏， 啊， 太难了。 你这么说，人家挺心碎了啊！ 但是确实是因为很多新手的朋友啊，或者说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玩家，然后上一个新角色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愿意去体验，也是因为它的操作性非常强，难度非常高，劝退了很多人。就后来有些游戏开发商也就学聪明了，就难度这么强吧，好，我们修复一下 bug， 就是大家平衡一下，端水大师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看到就是挺佩服大家的，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因为你可以给手机配各种手柄 哦， 帮助你可以。比如说可能更方便的发送技能啊，手机散热啊，甚至还要给手机配一个小风扇 哦。吃鸡的时候当时比较特别适配那种手机好像操作手柄， 什么和平精英啊那种是吧， 对对对。 哎，刚刚这就是手游啊，大家喜欢玩什么游戏或者说英雄可以来分享一下。查理普斯在问我说，就是我们分享这个听歌关键词嘛，弹出的视频里面我这个照片是玩什么游戏，哇，这个必须要说一下，这个是我那天在整个乐园当中我觉得这是最刺激的。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园 哦，这个先 能让你挂在那儿 什么乐园能把我挂在那儿是吧，那一定不是菜市场哎，就是这个呢，我们简单提一下，因为明天我会图文的通过探店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啊。里面这个为什么说很刺激，因为真的是你要手抓住那个横梁，然后呢由它一个机器的开始把你往上提，比如提到2米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一个哎初级学者，可能提到最高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什么王者，哎，钻石的感觉，然后它需要你穿上这个衣服去减少摩擦力，也就是更加顺滑，操作很简单，你只需要被吊在上面，双手松开滑下来就好，享受那种自由落体的感觉。 我一点也不享受，感觉恐高的朋友可能会劝退。 超大型的滑滑梯，我的天哪！然后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呢，很多男生，就是其实握力很强嘛，你说要说抓着上去没问题，一到松手那不行，都松不开了。 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假如说我要去到现场的话，我肯定想说也像你一样留一张照片来打卡一下，这次记忆。只有这一种服装吗？ 只有这一种， 穿起来特别像一个大型的毛毛虫。 哎呀，你好歹说的这个是吧，专业一点，但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地址啊，包括这种玩法，跟各位来详细分享一下。 对， 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乐园，我们在周末的娱乐最王牌的王牌体验当中来跟各位去聊一聊。 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回复关键词“听歌”两个字到974王牌，就可以查收到我们有声音有音乐的一张图片，两张。 人性的弱点不就是贪婪的爱，可以修正所有的遗憾。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of my love, But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h, he say free, free, free, free.Get off my way, wait, wait, wait. Oh honey, hey, 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id freak, free, free, free. Get off my way, wait, wait, wait. Oh honey, hey, 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Da da da.错乱的记忆，迷恋的气息，不安的情绪在胸口堆积。Oh, you don't notice me, why you don't notice me? notice me? Why you don't notice me? Why you don't notice me? 你如何逃避既定的命运？感情的游戏谁能获利？别欺骗自己，还要找什么意义？不就是和你永远在一起？善意的提醒不算是陷阱。Yeah, 抛开过去所有记忆，给你想要的东西，封闭的秘密，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我会保护着你，再也不会分离。让我变成了你，再也不会分离。He's a sick of my love.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h, he said, free, free, free, free. Get off my way, way, way, way. Oh, honey, hey, 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id, free.Get off my way, way, way, way. Oh, honey, hey, 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id, free, free, free, free. Get off my way, way, way, way. Oh, honey, hey, 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id, free, free, free, free. Get off my way, way, way, way. Oh, honey, hey, 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来自瑞雪的一首新歌 Freak 啊，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可以把它通过听歌识曲的方式啊，放在自己的收藏的歌单当中了、 嗯、是的，继续回复听歌两个字到九七四双牌就会收到我们的两段视频。 嗯，这两段视频呢也是这个我们今天分别带来的歌曲啊，而且是这个照片，你看你推荐了周末的一个适合的减压的玩具嘛，就是油画棒。 嗯，它可以是玩具吗、嗯、也可以是、 啊、怎么突然感觉到翻了一个白眼给我了啊 它不能它不应该是一个创作的工具吧。 嗯，嘿，哎呀你真好意思啊但是你说实话画的确实不错。 哎呦谢谢谢谢。 而且我没想到你可以想到把它就是对通过这个刀刮下来之后再贴上去这个花瓣。 是、啊、所以好奇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王牌，索取我们这两段图片这两个视频之后就能看到我昨天晚上精心制作的精心画出来的。 哎呦真行 图片、 啊、对那、这个在周末的这个到来之前啊，这个休息的傍晚啊，来一首歌吧、嗯、来一首清新的歌曲让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广播。 哦，这是一首清新的歌，但是是一首长了皱纹的歌， 而且感觉呢这歌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写的吧。 啊，他是东北人啊。 哎，怎么歌名不是叫老清新的歌吗、哦、 你是这么解读的。 老好了 哦，原来有这么样的解读方式，头一次听说。这是来自梁小雪老清新的歌，唱进现实了。因为从听他 Jimmy and Lucy 那个时候开始，还是大学刚毕业， 嗯， 抱着对未来的一种未知，看待一切事物都很清新的状态，到现在变成了老清新、老少女、老少年。然后有人说，为什么现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都特别喜欢说自己是老灵魂？ 嗯， 老人家，可能是因为我们被这个时代消耗的信息太多了，所以忙到半天又不知道自己在忙点什么。那不如听首歌，舒展一下眉头。 轻轻地弹起你我的旋律，这会是一首。好记，一回是结尾，空虚又无力。我想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你曾说机会很美，老清醒的我唱起那首歌，上。我想我们会